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雍正看也不看众人一眼，命李德全和邢年在慈宁宫外等候，自带了张五哥进了武营道厦大门，沿东边抄手游廊以里进来，迎面远远见一个一品命妇刚从后殿辞出来，料是哪家大臣内眷入宫给太后请安的。雍正也不理会，径自走了过去。那命妇大约是听见说皇帝来了，刚回避出来，不料正与雍正走了个对头对面，忙不迭的屈退到游廊外，匍匐在地，等雍正走近，重重的磕了3个头。 臣妾引刘氏恭叩万岁金安。 哦，引刘氏。雍正站住了脚，我朝姓尹的大臣只有尹泰一人，你是他的夫人吗？ 是，万岁爷好记性。 雍正看时，尹刘氏50岁上下，端正一张鹅蛋脸，细细的眉梢弯弯的向上微挑，除了下唇多少有点翘起，显得有点蛮野，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出奇之处。只不知尹泰为什么落了个怕老婆的名声。雍正想着笑道，这有什么记性好歹的，尹泰也是朕的师父顾八代先生的门生，朕在藩邸里就认熟了他，当年朕为皇子常在一处下棋的。 万岁爷如今不是当年了，忙得没下棋功夫了。老头子，臣妾老爷倒常念叨着万岁的。 雍正没想他如此能顺杆爬，呆了一下，似笑非笑的。你说的倒也是实情，朕如今真的忙得什么也顾不上了。尹泰就在翰林院掌院，见面容易，不过下棋 下不得了。你来给太后请安吗？说着就要走，尹刘氏忙叩头道： 请安是一件，只太后忙着四格格的婚事，搅着十七额驸的儿子从军出征的事，臣妾就有事也只好咽下去。既见着万岁爷，就是臣妾的福分，想撞个木钟可行啊。 雍正笑了：是你家三公子尹继善的事吗？尹太已经请过旨，他在南北主持，尹继善自然要回避，就在张廷禄这边入考就是了。 臣妾不是说这事儿，纪善的二哥纪英也是四十多岁了，考了多少次也不中，想求个恩荫。 雍正想了半日才想起来，尹纪善不是嫡子，纪英才是这位一品诰命的亲生儿子，他是为自己儿子起恩来了。雍正心里不由得泛起一阵反感，却又爱着当年与尹泰剪烛论文、围炉共谈的情分，只好笑道：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你跪安吧，回头叫尹泰见朕再说。说着便稳步向后殿太后宴席之地走去。众太监宫女见他过来，忙挑帘请他进殿，满殿的人忙都跪了下去。雍正瞥了一眼，见十七姐和自己的四公主旁边允祥也跪着，只一点头又打下签去。太后吉祥，儿子今儿请安略迟了些，外头事太多，夜来传太医问过，母亲的喘速仍不大好，儿子已经传旨叫青海罗藏扎布喇嘛进京给母亲祈福，过春天暖了就不相干了，母亲只管放心，这点病不要紧的。说着接过宫女递过煎好了的药，夹了一口，双手捧着送到乌雅氏大炕上的矮机上。乌雅氏原本歪在大营枕上，见他进来早已挣扎着坐了起来，勉强笑着： 皇帝起来吧，难为你这片孝心，我这是十几年的老病了，一时好一时不好，我也惯了，你是最虔心我佛的，佛在灵山，灵山在心，我心里知道佛要召我去了，什么喇嘛也是不中用的。今儿见我的儿已坐稳了朝廷，我撒手去见先帝爷，心里熨帖着呢。 说着又咳了两声，雍正忙上前轻轻给他捶背，允祥便忙着端过了痰盂来。雍正替他轻轻捶着背，低声温柔地抚慰道：母亲这话叫人伤心，吴先生您知道吧，就是在雍和宫西花园住过十几年的那个吴思道，精通易经相术，去年他赐金归隐，十三弟请他给母亲补过一卦，母亲是106岁寿终正寝，吴先生不是凡品，他也不会诓我，所以您得安心，再听那个红衣喇嘛来给您祈福，这点子病啊不愁不好。允祥忙陪笑道：皇上说的句句事实，姓巫的现在就在山西，太后不信呢，我请他进京，叫他当面给您演光天神术。一句话提醒了雍正，他轻轻扶母亲躺下。糯敏的奏折到了没有？ 到了，不过臣弟还没看，我这边忙着送年羹尧， 是三哥告诉我的。允祥皱眉沉吟， 诺敏给自己列了17大罪，都说是受了下头欺蒙，似乎也是头头是道，又自请交部议处，请朝廷另行委员扎实查清山西亏空一案。说到底，他只认个连而不明的罪名。这个人要算滑头到了极处了，如今如果不查，问他的罪，别的巡抚恐怕不服。设如认真去查，就得一窝兜，没有只办诺敏一个人的理，所以陈心中也十分为难。 他就是吃准了朝廷不愿大动干戈这一条，才敢如此嚣张。 雍正咬着牙冷笑了一声， 就凭他这居心，朕就办定了他。这件事上书房不用管了，你到督察院把诺敏的谢罪折子发给他们，叫御史们给他定罪，定什么罪办什么罪。年羹尧那头怎么样啊？回万岁的话。 允祥看了一眼斜躺在大营枕上的太后，见太后静静地盯着雍正，似乎并无倦怠之色，因回道： 年羹尧席间说了许多感谢天恩的话，又请臣代奏皇上，申斥户部兵部赶紧把春日应更换的军衣还有行军聒噪以应军需运往大营。他这一回去就预备移动大营，从甘州到西宁分兵两路，一路固守礼堂、八堂、皇圣关，截断叛军入藏通道，调岳钟琪驻守永昌和布隆基河，防守着罗布藏丹增进入甘肃。他率中军进袭罗布藏丹增。 雍正却不懂军事，默默听完，突然笑道： 兄弟里头你是最通兵法的，你觉得他这布置如何呀？ 允祥自沉，20多个背了背子中真正带过兵打过仗的是14阿哥允提。所谓最通兵法的话，其实是说给太后听的，明知这一层允祥却不敢说破，更不敢训让，想着笑道： 臣以为年羹尧区划还算妥当，不过西北地域广袤无垠，比不得东南有大海阻隔，年羹尧这一措置好是好，就怕逼急了罗布藏丹增西逃准噶尔，与阿拉布坦合兵一处，眼前虽无大海，却留下了隐患，将来酿成大祸。臣弟以为可以调靖逆将军傅宁安这支军队先行西进，进驻吐鲁番和嘎斯口，隔绝敌军与科尔科蒙古来往的通道，继承关门打狗态势，罗布藏丹增军心自然不战而乱。因为傅宁安不归年羹尧节制，所以这事儿啊得万岁做主。 关门打狗，好好啊。 就是这样，这也不用再和年羹尧商议了，你这就去上书房传旨，叫户部速调20000担精米，送2000头猪到傅宁安的军中，令傅宁安不必来京避见，立即提本部迎兵，轻装行军去吐鲁番和嘎斯口。从伊克昭到吐鲁番要多少日子？ 伊克昭现在还是冰天雪地，草原都盖着雪，粮食供给都难，就是春天雪化草肥也要1个月才到得了吐鲁番。可否？ 雍正不等他说完便说： 朕看这事儿最关键， 给他40天期限，抵达吐鲁番，粮草叫甘陕二省巡抚督办，马不一定要吃草原上的草才肥，叫甘陕还有山西运谷草到军中，尾期依军法处置。草原行军从内地运草喂马，这是闻所未闻的办法。况且开春之后，甘陕春耕，马吃驴嚼，烧灶用草又要从中原调入，吃力又不讨好。允祥听他如此武断，刚想说年羹尧金秋才能大举进军，调富宁安是大事却不是急事，随的一个念头涌上来，井然而悟，这是皇帝要显示自己的军事才干，千万不能触了这个眉头，更不能揭破这张纸。想着忙打了签说道：臣愚昧，兵贵神速，料敌机先，皇上圣聪高远，非臣所及，臣这就去上书房知会廷玉一声再传旨。说着起身便要确身退出。 慢着， 雍正拖着下巴略一沉思，这是朕登基以来办的第一件大事，圣祖爷都没有办下来，朕焉敢轻忽啊。这件事经理有专人办理，军事庞武，语书如雪，上书房说到底只是书房，是处置文事的。你老十三还有张廷玉、隆科多两个再兼一个名义，就叫军机大臣。养心殿外天街上西侍卫房拨给你三人，昼夜12个时辰要有人处置军务，给个军机处的名义，有权咨会6部9卿，专责军务，你看怎么样啊？允祥乍听他这一番议论，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仔细想想，其实雍正是借了这个故，一头抓了军事指挥权，一头新造了一个不叫上书房的小上书房，轻而易举的把3阿哥允祉、8阿哥允祀抬出了权力中心，又不露半点痕迹，这举一反三、玲珑剔透的心计也真亏了他片刻就能想出来。呆着愣了半晌，允祥才想到应该告退，忙答应一声，声音大的连自己也吓了一跳。雍正待允祥退出良久，方自失的一笑，躬身说道：太后只顾了和老十三聊了，没问您老人家乏不乏，这会子身上可受用啊。吴雅士两眼盯着殿顶的藻井，良久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像是对雍正又像对自己，喃喃地说道：阿秀梅出家时在宫里和我最说得上话的，当年我怀你14弟，阿秀到我宫里教线打卦，得了个二龙盘锁的相，他就断我是怀的男胎，后来真的应了，先帝爷一高兴给你14弟起了个名叫胤禛，和你的名字胤禛只有半笔之差，只为阴太近才改了提字儿。和老十三真是性格模样都相似。唉，雍正这才知道母亲是思念允提，因陪笑：14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原在西大营带兵，这次出兵放马本想还叫他回去的，但母亲您身子骨欠安，怕他两头悬念，带兵的事刀兵相见，斩头沥血，我也不忍 叫他吃这份苦，连十三弟我还不肯放出去呢。母亲既是想念十四弟，我叫他进来伺候就是了。乌雅氏目光豁的一闪，随即又暗淡下来。没有人比他更熟悉眼前这个皇帝了，此刻让允提进来，只能给这个将种儿子种下更大的祸根，更招雍正皇帝的忌。自己活着一日，皇帝自然碍着面子上不肯难为允提，但昨日私下切实问过太医院的魏明正，从这位能断人生死的如一闪烁的语言中，他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既如此，又何必拖累这个心爱的小儿子呢？想着，乌雅氏无声地透了一口气，苍白的面孔上渐渐地泛上潮红，半晌才说： 你们兄弟二十四个都是先帝爷的骨血，你如今与他们有君臣之分，看他们一视同仁，我也是一样的。皇帝是我养的，我养了皇帝才做了太后，其余二十三个都是我的儿子，怎么能有薄有厚呢？往后他们不必单独请安，他三哥带着阿哥们进来他就进来，他好生办差，你自然也不亏待了他，是吗？ 说罢便目视雍正，眼神中那种期待、恳求和担心是任何人都一望可知的。饶是雍正以铁石心肠自诩，此刻也被母亲期盼的目光揪得一阵隐隐作痛。虽笑了，母后这么圣明，倒叫儿子惭愧了，请您老只管宽心容养，兄弟们我自然要照应，哪里就能让弟弟们做七步诗了呢？一句话说的旁边的十七皇姑也是一笑，正要趁着话缝说自己的事儿，却见雍正转脸笑道：十七姐，慢客了，什么风吹得你进宫来了？ 什么风？西北风。 十七皇姑拍膝笑道： 我已经进来给老佛爷请过几次安了，总想见皇上一面，老是错过时辰，今儿倒凑巧了，正赶上四格格跟老佛爷做事，伤心的了不得，就留下解劝几句。说归一，皇帝如今是皇上，一句话地动山摇，姐姐的事儿你管是不管呢？ 康熙皇帝身后留下了35个公主，大抵都短命而夭，十七皇姑是雍正唯一的姐姐了。虽然她是密妃王氏所生，和15阿哥允吾是同胞姐妹，但自幼就和雍正一处收养在孝仪仁皇后宫里，共处了5年，一处捉苍蝇、喂蚂蚁、捕蝇火虫、斗蟋蟀、养蝈蝈，输了刮鼻子拧耳朵，有这段童趣，雍正从不当他一般皇姑，他也没怎样当雍正是皇帝。当下听了这个心直口快、爽朗可亲的皇姑的话，雍正不禁的呵呵一笑：十七姐，你还没说什么事儿呢，怎么就知道我不管呢？十七姐的事朕不管谁管呢？说罢便坐了绣龙黄符面的瓷墩上，含笑看了看这位孤霜皇子，一手轻轻地垂着太后的腿。十七皇姑又笑又叹： 有你这话姐姐就放心了，你知道十七额驸那个老死鬼是死在西路的，康熙57年他和我的大儿子

在月中旗下头当游击，听说又要调习大营打仗了。皇上， 说着嗓音又带出了哽咽。雍正双眉压得低低的，木着脸半晌才说， 十七姐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这件事朝廷有制度，奉命前敌之军将，无论什么缘故不得擅调后方，他只是个游击，我下旨调离，乱了军心怎么办呢？ 圣祖爷说过，讷苏家这个香火后代保住。 十七皇姑似笑不笑地看了看雍正，接着说， 就算你不可怜我这个老寡妇，圣祖爷的遗旨总该算数吧。 雍正皱眉沉吟了半晌， 十七姐啊，这事儿容朕想个万全之策，人是不能调的，讷苏云也要他平安回来，您如今别难为我了，成吗？ 人在前线，又保他平安，谁都知道这是句不靠实的空话。一时间几个人都沉默了，但十七皇姑究竟是个直率爽气的人，低头想了一阵，已经释然，阴笑道， 哎呀，君无戏言，你老姐姐等着你的万全之策，我丑话说到前头，云儿有个三长两短，你也不用假惺惺的，又是续点又是致祭，赏你姐姐一碗毒酒，算你够兄弟情分。如今不说这事儿了，且说说四格格的事儿吧。 雍正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四女儿杰明，转脸问道， 你是什么事情啊，这么愁眉苦脸的？ 爱新觉罗杰明怯生生地看了父亲一眼，目光中满是幽怨，讷动了一下嘴唇却没言语。太后抬了一下头，喉咙哽了一下， 他十七姑啊，你给皇上讲，她是个女孩家，我心里堵得慌，说话不便利。是。 十七皇姑忙答应了一声，又指着杰明说， 去年皇上给他指了那个武探花哈庆生，竟不是个东西。听我女婿说，姓哈的这个王八蛋先在福建当守备，就养了三四个童子小厮，呸，他原来是个兔子。我听见呢，吓了一跳，细打听，他爹他弟弟竟他娘的一窝兔子。四格格平日多精干伶俐个人啊，你看看愁成什么样了、啊、咱们天家尊贵，堂堂金枝玉叶，怎么好嫁到梁武帝的兔园中了呢？ 他只顾说得痛快，口没遮拦。杰明羞得满脸通红，早用手帕子捂着嘴，抽抽气气地放了声了。雍正听了没言声，怔怔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只额头的青筋微微凸起，显得出他内心极为愤怒。哈庆生是满洲镶黄旗左领哈什里的儿子，开得武旦宫，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想不到下头行为如此卑污。但如今哈庆生就在西大营年羹尧麾下带兵，选额驸又是年羹尧的宝山，刚刚掀起诺敏的案子，安抚年羹尧还来不及呢，再罢掉这门亲事，这个专捆在外的大将军会怎么想呢？ 思量半晌，雍正转脸问母亲：“太后，这事情干碍着年羹尧的面子，他在外头做大将军，得给他留脸。不过这是家事，还该由母亲做主的。” 你说这话不像个皇帝。 捂着脸哭泣的四公主突然扬起带泪的脸，大胆地盯着雍正道：“ 皇上是我的父亲，女子三从四德，头一条就是在家从父，这种事做不了主，还要问太后。阿玛已经说要给姓年的脸，所以要推女儿去牢坑里，还要太后说什么呢？” 雍正惊讶地望着女儿，这个平素极温柔恬静的格格，在自己十几个公主中并不出奇，没想到这么有刚性。他目中波光一闪：“我们满人没有三从四德这一说，朕不像是个皇帝，朕看你更不像个公主。惊奇嬷嬷就是这样教育你和朕说话的吗？”突然间他的脸色阴沉下来，用手指着殿门：“你给朕出去，你移居贞顺门内东偏宫，三年不许出宫一步。”话未说完，四格格已是失声痛哭，连头也不磕，掩面夺门而去。远远还听他哭叫：“ 我一辈子也不出宫一步。” 太后早已坐直了身子，望着四格格踉踉跄跄的身影，略带浮肿的眼泡中满含着泪水，猛地把脸转向了雍正，厉声说道：“ 你也出去。” 太后。雍正仿佛被电击了一下，惊慌地站起身来，脸像被一下子抽干了血，变得又青又黄，半晌才迟钝地跪了下去，声音变得又浑又重：“ 太后息怒，听儿子说，您老在病中，儿子又不是处，只管责罚，千万别气着了身子骨。” 他深深俯下身去，只觉得胸口憋闷，堵得气也上不来，头也嗡嗡直响。店里十几个工人见他跪了，也都连忙趴跪在地下。乌雅氏原有满腹心思想说，他想劝雍正与允提重归于好，他想痛痛快快和自己两个儿子说说母子家常话，劝雍正容让一点弟弟，劝允提敬重一点雍正，甚至想劝雍正不要被逼债弄得下头鸡飞狗跳，不要随便改动先帝的章法。但这些话他都说不出口，因为下头跪着的这个儿子不同允提，能母子之间无拘无束地说几句提几话。雍正天生的乖戾性子，即便是亲生母亲一开口就是道理，一开口就是规矩，明知不是心里话却挑剔不出毛病来，刀枪不入的冷性子隔开了母子之情。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话他虽然没有多插言，但在枕上听着却是越想越气，冷不丁的发作出来，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此刻见皇帝跪了下去，乌雅氏深悔自己说错了话，一口痰涌上来，他的脸涨得绯红，吭吭的咳了几声，只是说不出话来。太后。雍正和十七皇姑同时惊呼了一声，一跃而起，扶着面色气弱的乌雅氏起来，半伏在炕前。十七皇姑替乌雅氏揉胸，雍正皇帝捶背，好半日乌雅氏才吐出痰来，瘫软的倒卧下去，轻轻地喘息了两声，低声说道：“ 皇帝， 你坐到我跟前。雍正答应一声，恭谨地坐到母亲对面，问道：母亲有什么吩咐？ 十七皇姑的云儿，你的保全，这是先帝爷说过的，不能有闪失。四哥哥的事我做主，这是内事，他不能嫁到那个姓哈的家里。 太后平静了一些，缓缓地又说： 你才登位不久，不晓得万机沉寒，威权不可轻用，祖宗惩罚不可善变，得多和你那些兄弟们商议着办。我瞧着咱们天家骨肉和睦平安，心里才熨帖。我是快见佛祖的人了，你得叫我体体面面见圣祖爷。 说吧，又咳了两声。雍正听母亲这样说，似乎不但对十七皇姑和四格格的事不满，连对八阿哥他们也有袒护的意思。母子相宜到这个田地，他心里也是一寒，想着说道：母亲训诲的事，儿子一定依着祖宗惩罚做事，既不因公废私，也不以私害公。唉，如今天下事只缺一个公字啊。吴雅士见他仍旧满口官话，无可奈何的叹息一声，对未坐在身旁的十七皇姑说道： 你还记得先帝爷跟前的贴身侍女苏麻辣姑吗？她死的时候就想家，我如今也体味到了，我也想家。我小时候在科尔沁草原能骑马，会射箭，跟着卓索图王爷围猎，看摔跤赛马，听马头琴，就跟昨日一样，总在眼前闪。 吴雅士干涸的眼睛无望地睁着。 那草原上的春天，嫩嫩的绒草，白白的云彩，毯子一样的绿地上，那些花儿真香啊。还有那马，那羊，唉，不说了，你们也乏了。皇帝外头不知有多少事等着办，道罚吧。 雍正满腹的委屈和怨情离开了慈宁宫，脚步惯了牵制的沉重，心里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带回储秀宫皇后处时，恰中敲四响，已到了身正时牌。皇后戴佳氏见他脸色阴郁，一言不发，一边吩咐人传膳，一边笑着说： 皇上脸上又阴了天，别是又遇上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吧？ 没有。雍正松弛了一下，回过颜色，勉强一笑：太后的病朕瞧着不甚好，心里烦闷。戴佳氏命人把自己的参汤进给雍正，抚慰道： 不妨事的，青海请的那位活佛开春就要到了，听说法力大得很，给太后倒一下，料就全好了。 雍正多着滚烫的参汤又问： 你这边都谁进来请安了？ 内务府说要选秀女，还说想从苏州选些会唱的进来。我说选秀女是朝廷制度，该办就办，老爷子不喜欢戏，宫里有唱音阁供奉每年过节演绎，尽够使的了，不要另招戏班子了。 还有什么人来？ 没别的人了，皇上指的那个哈庆生从福州弄了九篓福菊，李德全叫人送进来，都剁在那边廊下呢，我叫他们挑些好的送养心殿，皇上好赏人。 不用。雍正一听哈庆生三个字，便气不打一处来，起身踱了两步，盯了一眼剁在东廊下的菊篓子，用手一指说道，这些物件全给朕扔进金水河。 三月朔日，是钦天监为顺天府恩科会试主考官张廷禄和杨明石择定的入围吉日。杨明石因在京没有私宅，又要避嫌，只在城东一个僻静角落租赁了一处小院，因明日就要入籍主考，当夜杨明石也没睡，向炉上焚了一炷香，盘膝默坐，静候吉时。他每次遇到大事，这是必有的功课，以示虔诚恭敬之心。家下人都知道他这秉性，也都不敢睡，各守差事在房中伺候。直到子正时牌，远处功臣台隐隐传来三声闷哑的五炮声，杨明石屈然开目，款款起身，正了朝珠冠带，用热毛巾擦了一把脸，说道，给我备轿。顺天府贡院坐落在北京西南隅，自乾明以来立为朝廷轮才大典最要之地，叠经修缮，其规制比之六部衙门还要壮观宏伟，净身160丈，外边一道墙高足丈四，叠置上栽满了密密的酸枣树，名为吉城。沿正道而入，左中右三座牌坊，左房石匾上写鱼门，右边叫周郡，中间一座大坊，龙凤石雕围边的大匾上书斗大四个水金立粉字，却是天下闻名。杨明石的八人绿泥大官轿就在此稳稳落下，他哈着腰出来看时，只见上自寒星满天，斗柄倒悬，知道刚过四更天，料是张廷禄还没有到，便徐步向龙门走去。阳春三月，白天很暖的了，这样的凌晨仍旧气寒寥凛，星光下吉城上的围棋密密丛丛，好似在古城上边镶了一层微褐色的雾，墙下那片桃林也失去了白日明艳娇媚的风姿，昏昏暗暗的在微风中摇动着枝桠，传过一阵阵浓烈的清香，在这凌晨给人一种恬适和清冽的感觉。学过十方，便见甬道两边各设着一座三营小厅，杨明石是过来人，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茶厅，名虽说尚算雅，但所有应试举人都必须在这厅里解衣宽带，敞怀露腚的让贡院衙役检查，以防夹带脏丝，最是叫孝廉们扫尽颜面的一个去处了。杨明石不禁皱了皱眉头，因见厅前都是悬着西瓜灯，窗纸光明， 想是已经有人起来办差了，刚要过去，便听有人喝道：“应试举人，到雍城外头等着。”是我。杨明时不紧不慢地说道，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凭你是谁，不能过来，前头就是龙门。那个差役不耐烦地说着走过来，刚要呵斥，看清了杨明时，忙打签道：“是杨大人，您早啊，小的还当是举子们等不得，自己闯进来了呢。”杨明时一边向议茶厅走，一边笑道：“我早，你们也早嘛。这早晚议茶厅就到差了。那屋里都在做什么呀？”差役笑得两眼眯成了一条缝：“东屋是张大主考来了，张中堂在那屋设酒送廷禄大人进围。西屋是我们兄弟们扎纸人图个清净。”杨明时站住了脚，想了想，张氏兄弟说话自己搅进去不好，便学过西厅，果见几个衙役在灯下扎纸人，一青一红两个鬼装打扮的人，里头萱草，外头糊纸，纸上写着斗大一个恩一个怨两个字。杨明时不禁笑道：“哼，我入围时就听说考场设有恩怨二鬼，原想不过虚说浮言，想不到真的扎有元神呐、我过去怎么没见过呀？”几个衙役不防他进来，忙丢下了手中活计，一起过来打签儿。一个老衙役笑道：“哈哈哈，这是科科考场都有的，供在希望楼上，并不叫举子们见，只传告他们知道，也是劝他们平日多行善事的意思。”杨明时含笑点头，多一把椅子坐下，一边看他们扎鬼，一边询问那些考场旧规旧例，耳中听着鸡叫三遍，估着张廷玉已经离去，方起身出厅来，恰见张廷禄送张廷玉出来，便不言声的站在灯影下。张廷玉一边下街，一边口中说道：“为兄该进大内见皇上了，千叮咛万嘱咐，只是一句话，要秉公啊。圣上如今刷新吏治，最看重这个，正想抓个出尖的舞弊贪墨官员做法呢。咱们家风讲究一个廉字，你少惹是非，与老爷子脸上体面有光，我在里头说话办事也踏实。”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醒了一半，晨钟碎落。